好啦，好歡迎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呢一個中世人民精神。咁而家咧，我講緊嘅咧就係呢一個中西人民精神嗰個大方向嘅比較啦。咁啊，主要就係講緊話呢個西方嘅文化精神咧啊，就係以呢一個宗教精神同埋呢個科學精神為中心。而中國文化精神呢，就是以呢個藝術精神和道德精神為中心。作出呢個區分之前呢，我哋呢就先要睇下呢一個科學精神、宗教精神、藝術精神和道德精神嗰啲四種精神嘅差別。咁所以呢喺上一次呢，我哋都比較過呢一個呢科學精神、宗教精神、藝術精神、道德精神嗰個差別。因為點樣睇佢差別呢，又可以有唔同嘅分類嘅睇法嘅。呢個即係可以將呢四種精神呢就分為兩組，咁樣呢就用唔同嘅方法呢就可以呢分為呢唔同嘅組別。咁樣呢，上次都講過其中一種嘅區分。咁樣我哋今次呢講另外一種嘅區分。咁就係將呢個藝術精神同埋呢個道德精神呢就列為同一種。咁樣呢兩種精神咁樣其實呢藝術精神同道德精神呢，如果就住佢哋嘅活動嘅對象嚟到去講嘅時候呢，其實呢係唔同嘅。即係我哋點解要將佢哋編做同一組呢，咁樣咁樣就唔係因為佢哋嘅活動嘅對象呢係相同。這個、因為其實藝術精神、道德精神的活動對象可以 是很不同的、這個、甚至可以說是互相衝突、不過可以互相、又互相有關、這個、在道德活動上面呢、我們那個活動的對象呢、道德活動的對象呢、其實可以說是、自我。因為其實一個道德活動呢，就是討論緊我們如何去支配這個自我、所以這個活動的對象呢，其實就是一個自我、就是講緊一個道德心、如何去主宰人的自我、這個就是所謂道德活動、所以這個它的活動的對象呢是講緊自我、但如果我們講個藝術的活動的話呢、就是講緊人怎樣去欣賞一個對象、或者怎樣、用一些媒介來去表達、一個呢、藝術的意境、藝術的情趣、樣所以這個呢、藝術的對象呢是可以說呢是一些呢事物的景象、即是可以是一個、境界啦，或者是一些某些的形象啦、樣咁樣佢所表達嘅媒介呢就可以通過聲音啦，可以譬如音樂啊之類咁啦，通過形狀啦，通過顏色啦嚟到去表達。咁樣呢啲咁嘅媒介所表達出嚟嘅呢，正正都係一啲所謂景象啦，呢個佢表達出嚟嘅係一啲形象嘅嘢，或者係一啲境界嘅嘢。呢個相對地呢就是外在的，你發覺這個呢就不是好似道德活動咁樣，是用嚟呢個呢活動嘅對象呢是自我的呢個。咁所以呢個道德活動同呢個藝術活動呢可以話係有啲唔同。但點解我哋可以話將佢列為同一組呢，呢個因為佢當然係有啲相同嘅地方呢個。咁樣既然呢個道德活動同呢藝術活動嗰個對象呢係唔同啦，咁樣相同係咩嘢呢，就係、我哋慢慢睇下。道德生活佢會涉及嘅除咗自我之外呢，佢同時都涉及我以外嘅人或者事物。呢個即係道德活動當然係會這個主宰一個人嘅自我啦。但佢除了主宰人的自我之外，佢整個個活動同時都會涉及其他人同埋其他事物噶嘛，呢個咁所以咧一個道德活動裏面咧，其實唔單止淨係呢個咧主宰自我，同時亦都會呢個咧支配我以外嘅人或者物。例如呢個一個 道德活動係要我哋啊做孝順父母啊咁樣啊，咁樣固然啊要主宰自我，要去啊做一啲孝順嘅行為啦嚇呢個啊，但係啊呢個要孝順，咁啊梗係要孝順父母啊嘛，父母就係我以外嘅人啊，對父母孝順，正正就係希望做一啲行為啊。要主宰自我去做一些行為，去到父母的身上面、所以呢這個行為本身呢、會影響到、這個、我以外的人或者物、這個道德行為呢、正正就是、想對這個、我以外的對象呢、做一些行為是有些影響的、要影響到這個外在的對象的但是这种影响呢是透过支配自我来到去完成的。即是那个呢我们是想这个呢这外在的对象对外在的对象发生的影响道德活动。但是呢这个影响是怎样完成呢，就是要通过支配自我主宰自我来到去完成。即是说呢道德活动，整个道德活动就是透过支配自我然之后呢达到去支配我以外的人或者物这样才算是整个道德活动的完成。所以在道德活动里面呢这个是会牵涉到除了自我之外，亦都牵涉到我以外的人或者物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在道德活动里面道德的目的能不能够实现到呢这样呢就要看看你这个人你那个道德心能不能够支配到你自己而不受其他因素所支配的。一个道德活动它要能够完成到的话呢，即是说呢首先你的道德心就是要能够支配到你自己能够主宰到你的自我就不要受到其他因素的支配什么因素呢，譬如一些你不是受道德心的影响去主宰你的行为，你可能受到你的私欲你只是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来到去主宰你的行为又或者呢受到人的动物性的影响来到去这个支配自己的行为。好多哲学家呢是这样主张认为这个人应该自私或者人呢是应该呢是这个受动物性的影响这些主张都很多的。但是如果我们其实看回道德活动呢，正正呢应该是受道德心的影响去完成，而并非受到这些其他的因素所支配。这个道德行为是这样发生的。好，那我们看回这个道德艺术的生活了，看看艺术的生活。艺术活动呢它的对象呢可不可以是自我呢？当然都可以的，这个没有说不可以的，这个艺术活动很多时候都有一个以自我为对象都有的，很多画家都画所谓自画像这样呢，将自己呢作一个对象一个所谓自我欣赏得不得呢？得这个艺术活动呢对象呢可以都可以是自我一个自我欣赏或者自我表现将自己表现出来一个自我表现出来自我表现自我但其实在我们自我欣赏的时候这个自我呢其实呢就是当我们欣赏自我欣赏自我的时候呢我们所欣赏那个自我其实呢即使呢就是被当作成为一个欣赏的对象即是我们这个画自画像这样呢这个很欣赏这个自我这样其实呢这个自画像那个对象那个欣赏那个自我呢我们其实即使呢将它作为一个欣赏对象的自我来对它看即是我们要拿着幅画对着幅镜咁来对它看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已经呢将这个自我呢推了出去这个 被欣賞的對象，其實等於我以外的其他人一樣，這樣在這裡被我欣賞著。咁所以呢個咧欣賞自我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同呢一個咧嚇欣賞一個我以外嘅人咧嚇，其實係一樣嘅嚇。好啦，呢個所謂自我表現自我嚇，咁係咪咁樣咧嚇？自我表現自我咧，其實都係咁樣嚇。自我表現自我咧，即係嚇我要將自我表現出嚟啦。咁點樣表現呢？例如用呢、這個舞蹈啊、演戲啊等等各種方式用自我嘅身體活動嚟到去表現出呢個自我用自我嘅身體活動嚟到表現出自我咁呢個時候呢，我嘅身體呢其實呢就好似其他媒介一樣就好似一啲顏料啊，或者好似個樂器啊，啲其他一啲藝術表達嘅工具一樣係一個外在嘅對象只係一個媒介啫即係一個自我表現自我嘅時候咧我好似係通過自我嚟到去表現自我咁。其實呢個咧，你當你用呢個自我嘅時候，其實呢個自我已經變成好似一個外在嘅媒介一樣啦咁樣所以。我哋讲呢一个道德精神同埋呢个艺术精神嘅时候咧，我哋呢个讲话呢个有道德精神嘅人，系相对地系较为内向嘅，时时会反省自己嘅，而呢、这个讲呢个有艺术精神嘅人咧，系较为向外的會留心外在事物的形象的即是一般的區分是這樣的、這個、因為我們總是覺得這個道德精神和藝術精神的對象是不同的嘛這個道德精神的對象是自我所以呢就那個有道德精神的人呢相對地是較為那個方向是向內在的向內在地反省自己藝術精神呢因為呢他呢就是要這個一個欣賞個外在的對象或者表現外在的美感咁樣所以呢個佢會留心一啲事物嘅形象係相對地係向外嘅咁樣所以呢、這個我哋而家睇呢個藝術精神道德精神嘅時候呢就好多時呢就覺得喺方向上面呢一個呢就比較係向內一個呢就會比較向外咁所以呢我哋有時會係覺得呢道德精神同埋藝術精神呢兩種精神呢係互相衝突嘅有時我哋覺得互相衝突嘅呢個咁所以呢我哋發現喺歷史上面呢個詩人同埋藝術家唔係詩人同埋呢個道德家呢個即係有道德精神嘅人同埋呢個有藝術精神嘅詩人呢個佢哋呢是時時會互相讥諷即係嗰啲道德家就會覺得嗰啲詩人咧唔夠道德嗰啲詩人就覺得嗰啲道德家太過道德咁樣就呢、這個咁唔係好鍾意互相唔係好鍾意對方咁樣嘅呢啲歷史上時時都有呢、這個咁道德同埋藝術呢兩種精神佢哋嗰個對象剛才講過了這個一般來說呢相對地是有點不同的一個比較向內一點一個就向外這樣但是為什麼我們可以說將道德精神和這個藝術精神這兩種精神可以呢列為同一組來到去討論呢當然有它相同的地方雖然他們的對象是有點不同但是他們相同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他們呢是相同地都是缺乏主客對立的意識即是這個呢其實呢就相對於之前講的兩種精神科學精神和這個宗教精神呢來講呢科學精神和宗教精神呢那個主客對立的意識呢就很強的這個即是西方那種科學精神和宗教精神那個主客對立的意識是相當強 咁而家我哋讲緊嘅呢个道德精神同埋艺术精神呢，可以话相对地係比较缺乏呢个主客对立嘅意识。譬如呢个道德精神啦，你话道德精神点样讲呢？道德精神要讲一个道德活动呢，係要讲自己支配自己，或者自己规定自己。虽然都可以话有主客嘅区分，因为我要自己支配自己嘛，我要自己主宰自己嘛，咁你可以话一个主一个自己系主，一个自己系客咁样都可以话有主客嘅区分。但其实呢个咁嘅主客嘅区分呢个主客嘅自我其实都系同一个自我嚟嘅。你要自己主宰自己，呢个所谓自己主宰自己呢个主客嘅区分主客嘅对立呢其实是同一个自我嚟嘅。好啦，喺艺术精神嗰个表现方面又点样呢如果讲艺术精神嘅时候我哋可以话呢係有所谓主观欣赏客观呢个譬如我哋欣赏一个幅画咁样，我哋一个主观嘅自我欣赏緊一个客观嘅一幅画啦，咁样呢个咪有主客对立囉，咁你可以咁样讲呢个可以话主观欣赏客观或者主观表现于客观，我画幅画出嚟咁将我嘅主观精神表现喺一个客观嘅事物上面，呢个主观表现于客观。但係其实呢一种呢个是一个我哋可以叫佢做一个移情作用或者叫佢做通感呢个客观所体现嘅其实都系一个主观嘅感觉所以呢其实呢个呢我哋主观地去欣赏一个客观嘅事物或者用将呢个主观嘅精神表现于客观事物都好啦呢个那个所谓客观所表现出来的其实呢都是我们一个很主观的感受来的。所以这里呢那个主客的对立呢其实就不是那么分明的。譬如我们这个一个欣赏一朵花，我们觉得那朵花很漂咁樣呢個呢我哋覺得嗰朵花好靚嗰朵花雖然好似係一個外在嘅客觀，但嗰個好靚嗰個美感呢呢、這個呢其實係好我哋一個好主觀嘅感受呢、這個即係呢個你畫幅畫將你嘅主觀精神表現喺幅畫度嘅時候，嗰幅畫雖然係客觀，但呢嗰個畫所表現嘅精神係你一個主觀嘅精神嚟㗎嘛。咁樣所以呢度呢客观所体现嘅你可以话其实都系一啲主观嘅精神嚟嘅。咁所以呢个艺术精神同埋道德精神呢好得意嘅，即系佢嗰个主观同客观你可以话佢都可以分到主观客观，都唔可以话佢完全冇分。但其实呢佢嗰个主客观嘅对立嘅意识呢就唔系好强嘅。所以呢个道德精神同埋艺术精神呢嗰、那个主客对立嘅意识呢就相对地就冇呢一个呢科学同埋宗教精神咁强烈嘅。呢、这个咁样道德活动同埋艺术活动呢佢初时呢其实呢都係好需要呢、这个自己同自己奋斗。就是这两者的特性呢就是呢他要自己和自己奋斗。即是无论道德修养好还是这个艺术创作好都是一种自我的奋斗来的。这个即是他是自己和自己在这里这个奋斗。自我奋斗，道德修养呢完全是一种自我内在的修为的嘛。艺术创作呢很多时候都很自我的这个是一种自我的奋斗。这个但是这种自我奋斗呢它去到某一个阶段之后呢很努力一路修养，很努力去做修养去做创作。努力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它就会要求达到一个纯熟自然的境界。 啊，到咗呢個純屬自然嘅境界之後咧，啊，呢個就係所謂呢個叫從心所欲不逾矩啦。啊，呢個啊，啊，即係呢個道德活動就咁樣啊。道德活動咧，最初咧呢個你要做道德修養嘅時候咧，你係要好自覺地去做一個努力，自覺地去做呢個功夫，去修養自己啊，好努力地去做嘅要啊。但係做到啊，做得好好啦，你一路好努力去做啦，做到某一個階段之後咧啊，你咧就會好純熟、好自然咁嚟到去呢個咧表現出你個道德精神。咁呢一種好純熟、好自然咁表現出道德精神呢，呢個論語裏面孔子嘅講法呢，就叫做從心所欲不逾矩。呢一種咁樣嘅境界呢，就係道德嘅最終境界。而喺藝術精神裏面呢，呢個最高境界呢，就係叫做得於心而應於手啦。呢個即係你好純熟啦，呢個做藝術創作呢，你最初呢就好努力去做呢個呢個寫幅字要寫得好靚，畫幅畫要畫得好靚，初初呢就好難㗎呢個你要掌握嗰啲技巧掌握嗰啲工具要掌握得好好呢個需要好多功夫去努力。好啦，咁但係當你呢慢慢純熟嘅時候呢，你咧就能夠呢個做到所謂得於心而應於手啦，呢個好自然就能夠做到出嚟啦，咁樣呢個咧就係所謂藝術嘅最高境界，咁所以呢個道德嘅境界咧就係所謂呢個叫法而皆眾節啊嘛，即係你每一下嘅活動，一舉手一投足都係呢個咧合乎呢個道德嘅標準，咁呢個叫法而皆眾節藝術境界最高境界就做到呢個所謂物我兩忘啦，呢個咁樣咧就呢個對象同自己唔再分開你都唔知道你喺度畫緊嘅對象呢個境界咧就係完全融為一體。所以到咗呢個咁樣嘅境界嘅時候咧，呢個所謂主客內外嘅對立咧，其實就全部去除咗噶啦，即係呢個道德精神同埋藝術精神，如果你一路去到最高境界嘅時候一個就去到從心所欲不逾矩，一個就去到得於心而應於手下物我兩忘，咁樣嘅境界時候咧，其實咧呢個道德精神同埋藝術精神裏面嘅最初階段裏面所有嘅一個主客對立咧，都會冇埋。去到最後咧，都會去除咗呢個主客對立咁樣，所以呢個境界咧就同呢個宗教同埋科學咧就有啲唔同啦這個道德同埋藝術生活能夠咧呢個可以呢個可以做到呢個咧，去除呢個主客，去除主客對立嘅一個咁樣嘅境界呢個咁樣，所以呢個咧就唔係呢個宗教同科學所能夠做到嘅所以呢個宗教同科學咧唔可以咧將呢個道德同埋藝術咧嘅活動咧同化咗佢呢個將佢全部變做宗教道德生活得唔得？宗教同埋科學嘅活動得唔得咁啊唔得嘅其實呢個咁所以呢個道德藝術生活呢個我哋就咁睇落去咧初初睇落去就覺得佢哋呢個活動嘅對象好似有啲唔同喎一個咧是自我一個咧係一啲一個景象咁樣但係咧我哋睇翻呢個道德精神同埋藝術精神本身同埋一路發展出嚟嗰個境界嚟講咧，其實咧藝術精神、道德精神咧都包含咗係要求去除呢一個主客對立 啊，即係佢兩者嘅精神其實都係要求咧，去到最後都係啊向住呢個去除主客對立嘅境界而發展，啊、都係希望能夠去除呢個主客對立，啊、而歸於一個主客融和嘅關係。啊，呢、這個道德生活同藝術生活咧，其實咧都係想咧去到呢個咁樣嘅境界，嚇冇咗主客對立而變成主客融和，啊咁所以咧係從呢個咁樣嘅方向嚟到去講咧，我哋就可以將呢個道德精神同埋藝術精神咧嚇區分為同一個組別啦，啊呢、這個。嗱、啊、好啦，咁樣咧，我哋上邊而家咧就講完呢、這、一個。呢四種精神嚇，呢、這個道德精神、藝術精神、宗教精神同科學精神嗰、那個分別係乜嘢啊？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咧就會講咧呢、這個咧係中國文化咧啊嗰、那個重心就係咧講呢個道德精神同埋藝術精神。中國文化正正就係由呢、這、一個道德精神同埋藝術精神所主宰嘅啊呢、這個。啊、我哋咧而家我哋將會先講、啊、中國古代啊點樣將呢一個宗教精神融攝入去啊道德精神裏邊啊，而呢、這個希臘印度嘅哲學啊呢、這個啊佢哋都係對呢個原始宗教咧加以排斥。同埋懷疑嘅，即係呢個咧就西方咧同中國咧就有啲唔同嘅。啊，呢、這個啊，我哋睇翻西方嘅希臘哲學啊，或者呢個咧唔係西方啊，呢、這個係中國以外嘅係印度哲學啊啊，佢哋呢啲咁嘅哲學家咧啊，相對地咧都係對呢一個原始嘅宗教咧唔係幾中意嘅唔係好中意啲原始宗教啊，都會加以排斥同埋。加以懷疑啊！咁樣中國人啊，點樣對待呢啲原始宗教咧個睇法咧？我睇翻中國人嚇，佢、古代嘅時候啊，點樣睇對待呢個宗教啦？點、樣睇呢個宗教精神嚇、啊？所以我哋就係講咧，點樣將宗教精神啊，古代中國古代點樣古人點樣將宗教精神嚇攝入去呢、這個道德精神裏邊咧？就係、首先佢哋唔好加以排斥啊！我哋發現原來西方嘅希臘同埋印度哲學都好啦都係咧對原始宗教加以排斥同埋懷疑中國古代咧其實都有呢個天帝啊，呢啲所謂原始宗教嘅想法啊，一啲原始宗教嘅信仰啊，但係在中國文化裏邊啊，由孔子開始啊，孔子以後啊。儒家其實一直都再冇呢個自覺地加以排斥呢啲原始宗教即係中國嘅儒家一路以來都唔會對呢啲原始宗教自覺地加以排斥而係會嘗試將呢啲原始宗教融攝入去儒家嘅道德精神裏面即係中國文化裏面咧，儒家嘅精神咧一路都係咁樣，一路都唔會話咧，好似西方哲學咁咧排斥原始宗教，而係嘗試將呢啲原始宗教融攝入去儒家嘅道德精神裏面咁點解西方就比較排斥呢啲原始宗教但係中國嘅儒家？就唔排斥呢啲原始宗教而嘗試將佢融攝入去儒家嘅道德精神裏面咧呢個儒家之所以能夠做到呢樣嘢儒家之所以能夠融攝到呢個原始宗教正正就係因為呢個原始宗教中國嘅原始宗教由一開始就冇呢一個。神同埋人嘅對立意識冇呢個神同人嘅對立冇一個好強烈嘅對立 咁剛才都講過，即係中國啊，即係講呢個道德精神同藝術精神嘅時候呢，其實呢講道德精神好重要呢，就係呢、這個最後做到呢個主客融和，去除呢個主客嘅對立㗎嘛。我睇返原來中國嘅原始宗教呢，嗰、那個對立啊，嗰、那個神人嘅對立意識都唔係好強啊，咁樣所以呢個呢，中國人呢就比較容易呢、做到呢、這個呢將呢、這個原始宗教呢融入入去道德精神裏面但係到底係點樣如何將佢融入去呢咁樣詳細就由下次開始講啦，好多謝各位。